Торта койдам

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。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，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。我跟着马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啊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葫芦。这新的桥还是长船，孤儿搬大树。哎，你呀，你上哪儿？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猜猜看呢，看谁能猜着我，看谁能猜着我还要去哪儿。去赶集呀，你看 我的船引来了天山的水，他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。 我看过了， 他的母亲是一座最难河坊，忽然看到说今天你一定去看看他。 哎，为什么金钱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，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吧。 解放军，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寄献给他们的，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各族人民把他们夸。 他们将沙漠变良田，他们将戈壁开鲜花，幸福和他们分不开，他们和我们是一家。 金钱是把一件人间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， 说不尽的高兴。 乡亲们派我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开，来来，哈哈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哦！ 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开，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